我国致力于树苗生产并取得很大的成就，此江道的干部和劳动群众建好苗圃，大力展开旨在提高树苗生产科学化、工业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斗争，结果比去年多生产了3500多万棵树苗。此外，各地苗圃积极采用既能节约很多劳力又能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的新型山林机器来进行树苗生产。